如果呢，你是刚好不管呢在开车啊，还是呢在哪里呢转电台，找到了我们，刚好遇见我们，非常开心，刚好遇见你。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就爱点你 UFO， 非常高兴可以认识你。 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在下午对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的排行榜上面都是前十名的好成绩啊。继续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在新歌榜上面呢，就是在 KKBOX 新歌榜排行第三名，是来自于去赌场。 哎，这个梗是不是不会放过他？ 我不会放过他。都会输光光的毕书尽，对，这是他的最新的作品，叫做疗伤。你有什么伤，也欢迎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来跟我们聊一聊。 温暖也在习惯，伤感感觉好转，尽管有多缓慢，身旁并非只是无人的港，是没资格要谁陪我等天亮，怎有个人抹去我对永远的信仰。我想先在自己坚强，疗伤不该是我爱你的情况，若能忘我会忘远疯狂的回忆释放，我只爱你的心脏。 疗伤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那这个疗呢是疗自己的啊痛的地方。 你愿意会把你自己脆弱的一面、软弱的一面，就是过去不好的一面拿出来跟人家分享吗？ 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 歌曲就是来自于 GEM Get Everybody Moving， 他想要让大家动起来，可是呢最近的这几首歌曲他让大家的确是扯着喉咙一起唱啦，也是一种动起来 让很多人拼了命都要往上唱的歌， 就是邓紫棋的泡沫。但是你知道小时候在看小美人鱼的时候，看到他跟乌苏拉在交换的时候， 我没有看过小美人鱼耶、欸、 真的 嗯， 就是乌苏拉想要她美好的声音 哦， oh. 对对对，然后最后呢，其实就是 结局很难过，因为他想要变成人形，然后得到王子的爱， 跟王子在一起。 可是最后王子并没有就是看多看他几眼，就只觉得他是一个，只觉得他是一个 ordinary people、嗯。如果你是一只人鱼的话，你非常的特别、嗯。但如果你有脚，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可是我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类耶。 对，你反而变成一个没有无法讲或无法表达自己的人类。嗯，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深，你不觉得吗？美人鱼的故事，就原本你是一个非常 unique， 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嗯，你就想要变得跟大家一样，嗯、然后愿意就是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给 mute 掉，嗯、把自己最美好的就是他的声音，嗯、把他的声音给就是阉割掉，我反而变成没有声音，你用你最好的声音去换一个人家普通大家都有的东西，嗯。然后你想要这样得到别人的青睐，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童话故事最后，王子是跟一个 没有，就是 跟其他人结婚， 他没有说王子跟其他人结婚，他只是发现了王子并没有特别的，对，没有认出他，没有爱上他，没有很好的互动，然后他就跳入水中。 他如果像钟丽缇一样藏一颗珠珠在郑伊健的肚子里，还是什么的， 你不要再跟我讲电影美人鱼了。我只是想说变成泡沫很危险，我们要这样太危险。这首歌来自于兄弟本色 Fly Out。 原地大侠不计资本花一件的口气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小子心里面想成为我翻版小心太危险飞太远 纵使好我的行李等等我就要飞行家人放在心里兄弟让我来听你以小博大的刺激赚到大把的资金不讲自立假实力继续胖取我的词句、下飞机我眼睛睁开我知道所有人都站在舞台下等待就是有着本领后组成全场的能耐背负着所有老乡心中的期待快踏遍全世界高楼矮房放进我视线每场演出对我来说都是场试炼一直被送对我视野这是你最爱的老乡不用自荐多自恋到世界各地看谈热度有多刺眼 大把钞票花在刀口上这些歌词烧口烫每一个字都是黄金场子留给高手唱飞了这么远还不打算要歇脚我花了越多赚了越多包来接脚问到谁的组长他们当我流氓我抢了他的市场伤到自尊心想找我球场我教你怎么当个男子汉跟当子弹谁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别来点我赞一堆小清新唱歌夹着我配一秒带走你的马子今晚跟我睡你不是我的朋友不要跟我聊忠诚我没有风度只有态度像是要送人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 造飞机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我们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我们造飞机造飞机现在准备起飞 没有翅膀那我们造飞机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 我们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 我们造飞机造飞机我们准备要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站上辽阔的塞外疆土，用双脚征服新疆大草原。Lamigo 纳米哥旅行社，今夜北疆健走行程，独家内陆双飞。减少1500公里的拉车时间，千万旅游保障，让您尽兴又安心。LIKEA LAMIGO。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完整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

的样。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是 FM92.1 的飞碟电台，在每天的下午为你放送两个小时的 live 时间。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超级 K 歌，就是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最近呢，因为现在龙哥就是常跟他的演唱会一起跑嘛，跟 JJ 演唱会，就想到觉得好久不见他，然后最近看龙哥分享他的动态啊，可能在上海在各个地方，因为演唱会他就认识了很多可能他以前觉得他不会遇到的神级人物，或是觉得天哪，大师真的是很亲和又很厉害，就会想到以前深夜我们在跟龙哥聊天，可能他还会有疑虑困惑，或者是会 说要不要离开，就是一些安逸的地方，就是我在公司当 in house 就好了啦。 对，但是你看他现在飞得多高多远，过得多快乐， 有够励志。不要害怕改变。听到这首新歌呢，最近在飞碟电台常常可以听到，就是来自于 Karen Mark 莫文蔚的新歌，叫做《慢慢喜欢你》。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在 KKBOX 的排行榜上面，新歌排行榜也是高居第二名的位置。说到这个慢慢喜欢啊，人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吗？我玛丽就会说 No， 我一开始我第一眼差不多就会知道它会归类在我会喜欢的， 但我相信这是可以的，世界上是有案例是可以的， 世界上有案例是可以， 而且是大多数人都可以的。 重点就是你要先分清楚，就是你是哪一种人。我玛丽也是试验过，有人很喜欢他，好啦，跟你在一起。试验后之后发现， 不能慢慢喜欢你， 不能慢慢喜欢你。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就是这样的故事。就究竟我们在一起以后，你有喜欢我吗？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啊，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 是加加酒可以让你这样子说忘就忘，这一首歌就叫做加加酒，而唱歌的人就叫做加加。 加加 说到就是刚刚这个情况，就如果呢你其实渐渐喜欢上他，可是对方呢也觉得好啦，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喜欢，试了以后发现我没有办法慢慢喜欢上你。 我觉得很多人听这段应该想说，歌要开始了，我要开始 K 了。 然后这一段的感情结束以后，这两个人还有办法做朋友吗？ 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给自己找太多的麻烦， 活得也不用硬要当朋友， 活得简简单单的就可以了。 以后别做朋友。 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开始不是感觉你还在问说你有什么伤，好像要帮大家疗伤吗？ 嗯， 但是你一连串的歌曲下来，让 Alex 愤而留言说，这个对刚失恋的我来说真的是太虐了， 太重了， 这是一记很沉的拳打在他的心上。 但是就是特别特别在失恋的时候，我才会特别特别想要听这些歌，不然平常我真的很不想要听慢歌。我就只有在失恋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华语音乐人就是这些，你们写词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应该是要恭喜 Alex， 因为你格外有共鸣，就是这个时候。 对， 对，没错。 某一刻 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的新歌，在 K 歌排行榜上面也是高高挂着。这首歌就叫做《追光者》，在17年的时候就有好多好多的翻唱版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宁儿，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不是像十几年前的这一首歌吗？不是像 JS， 不是像 Coco 妹妹，不是像 Justin Sophia 的做的这一首《不想想太多》吗？ 中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我和你不同，当你想做我偏想有的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依赖了多久？

国内目前使用中国手机的民众越来越多，不过以色列科技公司 Checkpoint 资安团队发现一款名为 Rotensis 的恶意程式透过植入广告诱骗用户点击谋取暴利，估计将近500万台的手机在上市之前就暗藏了恶意软体，包括了华为、小米还有 OPPO 中国厂牌手机都遭殃。研究报告显示，未装成系统 WiFi 服务的恶意软体 Rotensis 经常跳出弹出式视窗，强迫用户点击广告，赚取至少 11.5 万美元，大约台币335万，还会要求许多 Android 权限，例如用户日历读取权限和默许下载，拖累手机的效能。Checkpoint 更推测，使用者购买手机之前，这些手机就已经植入了恶意软体，从2016年9月开始渗入，截至今年3月12号，估计至少感染了496万4460台的手机，其中灾情最惨重的品牌是华为荣耀、华为以及小米。Checkpoint 提醒 Android 用户可以检查安装的应用程式选单，如果发现未装成系统 WiFi 服务、每日黄历、畅米桌面这三款应用程式，必须尽快删除。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强调，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行政院在筹编明年台湾省政府预算的时候，希望省政府的预算是空的。至于福建省政府和台湾省咨议会的预算也会少编。立委今天质询赖清德，台湾是国家还是中国的一省？台湾省政府的英文官方网站上也将台湾介绍成一省，台湾到现在还有台湾省政府，这算正常吗？赖清德说不正常，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因为台湾省政府的名称写在宪法内，行政院无权取消。不过行政院在筹编明年台湾省政府的预算时，希望省政府的预算是空的。至于福建省政府预算还有台湾省咨议会预算，或许明年无法达到零，但是也会少编。赖清德指出，宪法除了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也规定政府体制，如果能够有些改革有助台湾人民团结，他个人支持推动宪政改革。作家李敖前天辞世，文化部长郑丽君除了哀悼，认为李敖是对抗威权体制的一代文人，文化部将呈请总统明令褒扬。文化部今天致电李敖的家属，李敖的儿子李堪代表家属婉拒，他说父亲一生率性而活，依照遗愿后事从简，婉谢文化部呈请总统褒扬，文化部也尊重家属决定。李敖辞世之后，文化部主动呈请总统颁发褒扬令。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批评郑丽君的要求非常荒谬，认为李敖对台湾也有不少的批评和伤害，不该颁发褒扬令。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批评文化部迟迟没有颁发褒扬令给已故诗人余光中，两者态度实在差太大。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9点，成为2138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点，248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32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点，110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点，315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50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6点，指数11010点，成交金额1096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16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8分。日元106.2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45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锋面通过，堆流云系发展旺盛，云林以北和南投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南部也可能下起局部较大雨势。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的预测气温17到19度，中部18到22度，南部22到27度，东部21到29度，澎湖20到2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智慧校园在明传，数位学习跨全球。 明传大学61周年校庆，3月24日全程网络直播， 360度 VR 体验，让您身临其境，还有精彩的校园活动和拉拉舞竞赛， 欢迎校友返校一同欢庆。 更多资讯搜寻明传大学。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液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945周，第5名徐佳莹《心理学》，第4名500《你是我的心肝》，第3名林志颖《一步之遥》，第2名林俊杰《小瓶子》，第1名张惠妹《到底》。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竞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会让你 up up up。 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我的伙伴欧马克呢，今天是他人生最后一天的单身男子身份，在明天他就要去登记成为人夫了。于是我今天决定在现场为他举办一个单身派对。 Oh yeah！ 我觉得待会应该我要拍一张现在那个画面，然后上传。大家还知道这个单身派对是怎么回事？我请了6位美女， 头嗨森嘛， 环绕在你身边，让我们欢迎 Uplife Girls。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 Uplife Girls。 我是 Uplife Girls 的琪琪黄丽琪，来自新加坡。 我是 Uplife Girls 的开心果，我是 Joy。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life Girls 的雅雅林依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life Girls 的欧马克。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life Girls 的主唱雨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life Girls 的 Charlie， 来自香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life Girls 的雨桐。 好，所以6个 Uplife Girls， 7个， 有点 强。我刚拳头都握紧。 我们可以配合你变低的， 我们可以变。 其实我本身就是 Uplife Girls， 我是 Uplife Girls。 虽然本身就是比较慵懒、声音比较低的路线的女团嘛， 对， 好低哦， 我们很接近。我们曾经有被说过是不是男团？ 对， 谁这么失礼呀？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因为声音太低了，他说，是男生吗？ 因为那时候上节目是 Kelly、 雨欣，然后雅雅、琪琪， 然后刚好我们两个就属于这个团体里面最低频的。 所以你们上节目其实也蛮难的，是6个会全员，7个会全员到齐。 对，真的很难的，超级难得的。 我们今天7个才全部到， 对啊，第一次， 对，我们第一次全员到齐。 你们对于 就是献给玛丽姐了。 你们对于一个硬要加入你们的成员。 谢谢玛丽姐今天愿意访问我们。 好烦哦。所以好，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Uplife Girls 好了。你们就是从这个平台选秀出来，然后一起组团的6个女生，然后4个台湾人，1个香港人，1个新加坡人， 对不 对？ 对。 那这个选秀之前你们是完全不认识彼此的。 对，完全不认识。 所以严格来说，你们目前为止你们的友谊的时间长短是 大概半年左右 。 就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开始比赛的， 嗯，可是比赛是竞争的，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培养友谊吧？应该是彼此会看对方有一些， 哦，因为那时候 刚刚有一个， 哦，因为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 这个是牙牙， 对，我是牙牙，就是我们是一起训练，嗯，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比赛，嗯，就是边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跳舞的时候，人家就会可能会评比你认不认真，嗯，所以其实比较会 focus 在自己，不会说要跟别人竞争。因为你如果觉得人家比较好，然后就会分心，你就不认真，你就可能会被淘汰。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比较 focus 在自己有没有认真， 像是做瑜伽一样啦。 对， 就是专注自我，所以你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不会有假，不能说假想敌，就是你会发现有一名可能特别的亮 眼， 对，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对手。 哦，来说说好了，就是当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就觉得谁最厉害呢？ 我先问马克好了，那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谁？你觉得哦， 没有，我就觉得我就是 number one。哇， 很有自信，真的，都没有听众真的误会， 对，真的以为七个， 就之后签唱会的时候说，哦，马克呢？ 对啊，怎么没有这个团员？ 如果你听完今天的访问，你听了六个这么可爱的声音，你偏偏喜欢第七个那个很怪的声音的话，我只能说你做人也蛮特别的。所以你们彼此有谁是之前就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的吗？你们有没有印象？还是你们都还好？ 这要指定作答，叫指定作答，因为大家会推来推去。 但凯莉姐想要找哪一个回答？ 玛丽姐想。 Kelly， 你呢？ 那时候我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擅长唱歌，嗯，那我那时候是对 Charlie 啊 ，Cha Cha， 对，比较 来自香港的 Cha Cha， 就是觉得说哇。他自弹自唱很厉害， 哦，他是创作路线， 因为我比较不会乐器，然后我就觉得哇，自弹自唱真的很有感觉，很有气质，嗯，对。然后我跟雅雅的话是之前就有认识，嗯，一些些，对，没有讲话，没有讲话， 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对。 那时候比赛过程是我们两个比较常聚在一起，就因为有认识一下， 对，我们是因为比赛才真的有讲话， 然后就觉得就好像两个个性都比较 man，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比较是生活在一起的，对， 就比较熟一点。 今天我们来多认识，我觉得每一个，因为有时候这样访问，就是他讲话，我都会帮他说到底是谁是谁。 是，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好了。 好，我准备好了。 我们先从琪琪开始。 好啊。 柯柯先等一下哦。 先等一下哦。 那琪琪，你就先聊一下，比如说，因为之前你们都有在做直播嘛，你从直播平台出来的，那可以先分享一下你之前在做直播，你主要直播内容是什么那样子？ 凯姐你好，我是琪琪，嗯，主要是我会直播跳舞跟唱歌，嗯。但没有到很强，但是就是想娱乐一下大家。 娱乐有分两种哦，就是有的人他会在前面大走音荡唱，全都是泡沫， 再有点走， 这也是一种娱乐。然后跟真的唱得很厉害，我每个礼拜练一首歌给你听，也是一个娱乐。 玛丽姐，刚好之前琪琪在那个节目上就唱。泡沫破音， 我想听你唱两句泡沫。 真的假的？ 泡沫。 好，我要挽回我那天丢下的面子，就在今天。 如果挽回不了， 你不要， 那下次还是不要了。 那 Kelly 先起个气， 帮忙，谢谢。 我们的主唱 Kelly。 全都是泡沫。我帮你起比较低， 谢谢。刚加。 好，琪琪要来了。 全都。哎呦，天哪！你好，退出，给我一个 谢谢下面一位， 不要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可以。嗯，全都是泡沫。Oh my god， 那天 好，谢谢下面一位， 不要找我唱歌了， 我觉得 我要受不了， 就是可爱路线啊， 是， 这个时候画面应该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爱心 浮现才对啊， 是啊，掩盖我的尴尬。 那琪琪，你做那个直播，你的年资多长？ 年资哦，我是这边最浅的，嗯，就是3个月到4个月而已， 3-4个月而已。 对， 那三四个月当中，因为每个直播组他们都有可能属于自己骄傲的事迹，比如说我时数很长，我什么懂内最多，或是我有一个最死忠的什么的，你有印象深刻的事吗？嗯， 好像有， 好像 都让我自豪的事情 吗？对， 自豪， 就我有一个很死忠的粉丝，嗯，然后他想跟我结婚，嗯，哇，魅力大到人家想跟我结婚， 虽然是每天都留言说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 他说我会等你。等你等到你想结婚我跟你结，然后他会叫我老婆，然后我想说我的魅力是有大到就是让他这样子心在跳， 欸，可是你会在上面就是也会回应说 你可以回应他叫他老公或什么的吗？ 不行， 如果他当真怎么办？ 对啊，我觉得这个直播的距离很难抓， 对对对对， 你不能直接跟他说，对对 对，要拿捏， 我不会嫁给你，可是你又不能， 没有，我很直接，就是我希望你就是看我，然后你开心就好，但不是什么进一步之类的， 你不要有非分之想就对了。 对，没错。 好，这个是最菜的琪琪，三四个月的。那我们下一个换 Joy 好了，你今天直播在做什么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样？ 玛丽姐好，大家好，我是 Joy。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我是比较属于跟粉丝互相拉塞的，嗯，就是我很喜欢每天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也听粉丝他们讲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嗯，然后这样去做交流，或是会唱唱歌啊，或是应一些潮流的东西，然后去 应一些潮流的 潮流是什么？ 就是 应应吧， 应应 应应应应，我不想应出来干嘛？ 讲义了， 不是不是，就是因应一些像是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中国有嘻哈，然后我就会特别为了他们，然后去学那个嘻哈的饶舌，然后给他们听，所以他们都觉得我不三不四的， 是不是？就很认真就对了，会认真做功课， 对，就是会做功课，让我的直播间更加丰富。嗯， 那你做多久直播？ 我应该算是这里第二个菜吧。 哦，那你们做的是按照那个菜兵的那个顺序， 菜菜菜菜， 好像是 资深， 所以刚刚是三四个月。你大概也不到半年， 我大概差不多半年多左右， 半年左右 啊。然后我的粉丝的年龄层都还蛮小，就是会看我的人都比我小，就大概17、18岁那种，哦，就年纪很小，但是还是我的榜一啊，或者丢礼物的人 之类的，什么 啊？对，就非常的妙。 那他们的钱哪里来的？ 打工族， 他爸妈妈的， 他们用爸妈的副卡来抖内你， 没有，他们跟我说，他们就半工半读，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那你们要刷礼物可以，就是我希望你们是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对啊，就不要太破费，哇，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可以让打工，啊，因为打工的人他赚那个钱，我就是要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 对， 我不想分享出去， 那个，已经很辛苦很累，又没有时间睡觉，然后晚上又还要抽空看我直播，嗯， 很辛苦。很 好 ，Joy 是操控青少年钱包的一个女子，这样子， 这个头衔， 很谢谢大家。 下一位雅雅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line Girls 的雅雅，嗯， 棒棒。 那你直播的内容？ 我直播应该算真的是第三， 真的就是排下来，嗯， 应该算是，因为我就是我还在上学，所以直播有时候会断断续续，嗯，就可能一个月播一个月不播， 就不会固定说我每个礼拜二都跟你见面。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卡期末考那个会疯掉，嗯，对，我的事迹哦， 或者你开直播你那种在干嘛？也是在聊天， 我大部分都在唱歌或。嗯，偶尔跳舞，嗯，然后有时候是做运动的时候会放旁边。 你的运动是很认真的吗？ 认真健身， 他是认真的， 这种粉丝最喜欢了。 对，然后但是我的应该是最常没有人，就是可能有人在看，但他们不跟我讲话。 哦，你的粉丝属于比较内敛安静型， 就是很常我播的时候，我明就一直在讲话，然后没有人愿意回答我问题，但他们都会就是在都在，但是就是我怎么讲话就不理我，所以很常我们会这样子。 静静的，你 就是这样，就是我就摆着，然后就不讲话。 哎，欸，对于这种状况，你们是属于就是安安静静的度过，还是你们会有一些秘技突破这个没有人要留言的困境？ 因为我就会一直唱歌，嗯，可是有时候唱歌唱后面会坏，就是坏掉，对，然后讲到后面我说大家可以理我一下， 然后有一些问题 可以跟我讲话吗？然后他们才会突然冒出来说，哦，你需要我们讲话，我以为你要我静静听你唱歌， 他们就想认真看， 很常这样子，我自己是很常遇到这种宁静的状况， 所以雅雅这一卦是安静卦， 对， 默默陪伴彼此卦， 对。 好，那我们到马克了，那 真的有我的这一部分哦，好棒哦！ 马克，平常你的直播都在做什么呢？ 我的直播就是当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会开着直播， 所以你会跟大家互动吗？ 我很认真会跟大家互动，但是我的礼物都收的好少哦，不像他们这么厉害， 怪怪的。 所以你们有一些很骄傲的事迹这样子。 我骄傲事迹就是我成为 Uplife Girls。耶！ 耶！ 好，下一位主唱 Kelly。 Hello， 玛丽姐好，大家好，我是 Upline Girls 的主唱雨欣。 所以你，那你应该就是，既然是主唱，你直播应该就最常唱歌嘛？ 对，没错。但是我会唱各种不同的曲风，然后还有 rap 这种。然后平常的话也是唱歌之外聊天，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手部动作搭配之类的。 手部动作搭配， 因为比较热闹，因为不能真的跳啊，就是因为直播的地方太小了， 上半身疯狂折， 就是 没有我不会那个的，我不会那个，但是就乱动，就是一种律动啊、哦，对对对对对。 哎、欸，那你会发现你那天唱的比较好，跟你那天有点小出彩，你得到的礼物或是什么，是真的会有落差的吗？ 其实还好哎、欸，我觉得他们都还蛮很包容，就是如果说你有一点吐槽的话，他是说啊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哎，我们当没听到，我就说对，你们当没听到啊，可能今天喉咙状况不太好什么的，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连感冒还是会直播， 而且其实直播是很伤喉咙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就要一直讲话， 对对对对对。那下一个呢，恰恰。 Hello， 玛丽姐好、嗯，大家好，我是恰恰。我直播都是会用钢琴、吉他自唱、嗯，有时候就会弹一些古典的音乐。 你之前是都在香港吗？是， 对对 对， 对， 是出道之后才来台湾。 没错，参加比赛才来台湾。 所以你直播也是就是在香港的家里直播给？那你是讲台是讲普通国语吗？ 我之前在香港都讲广东话，之后来到台湾就比较常讲， 要开始疯狂练习。 对对对， 那之前直播你直播间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吗？或是有很疯狂的人在里面吗？ 都有，之前试过就是粉丝会要求你唱一些歌，一开始我都会唱，之后可能有些他就推可能三四首你要明天唱给我听，但是如果我没有时间练，他们都会生气，就会在直播间骂你， 是真的认真的骂。 对 对， 对，很认真，他都会说哎，你为什么不练我给你的歌，他们会有点想控制你的感觉， 就是得不到你要毁了你的意思。对对对对，嗯，那马克你还好，我觉得你比较幸运，就是你没什么人，你每一个都可以顾到。 对 啊， 自由啊， 对啊， 就是很自由 哎、欸。就如果直播间里面有几万人，怎么可能我每个人都会念到？嗯，好辛苦的恰恰。那雨桐呢？ 玛丽姐好，马克哥好，我是雨桐。我在直播间都在唱歌，然后还有画画，然后分享我今天的生活，或者听他们说他们的故事，对，然后讲笑话之类的。 讲笑话，居然走这个路线。 对，我会讲一些冷笑话给他们听。 哎、欸，你知道每一次你访问，你可能讲到这个，主持人都会说：“哎呦，那是不是会有一些笑话是可以马上 啊？” 没有很多， 都、啊、都冷笑话居多啦。 那你现在马上讲一个，我们大家安静。 有一天有 怎么了？ 我觉得你音效要先准备好， 更各式各样的。 对，有一天有一对香蕉情侣，他们走在路上，然后呢，香蕉那个男香蕉就觉得他好热哦，他就把衣服脱掉，然后女香蕉就滑倒了。 哎、欸，那个音效，音效，拜托，音效，赶快补上去。对对对。 这个时候最适合听歌了、 yeah ，对，没错。 所以谁要出来介绍一下 ？Up Up Up， 我 雅雅要介绍 这首歌是我们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叫做 Up Up Up， 然后是由阿庆老师 FIR 的阿庆老师所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是 EDM 曲风，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对，然后我们的 MV 也已经在 YouTube 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有特别的 DJ 刷盘舞。 好的。 对 Up, up, up! 每个人都有一个包，大小不同，内容也不太相同。 Trap Bag 不仅是个配件，更是个见证 BCW 从街头走到梦想实现的瞬间，装满对未来的野心。请听 BCW 911 Kenji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下档都放在这儿，包括我的理查德米勒沃包，不是奈的炫的，带着出门心情 much better trap back， 需要再更大的天降才中的下到了，包包快爆爆爆了，路人赶紧拍摄上手 hush take me miss it up just be 混血二，让你的鸡皮疙瘩散落满地，被风吹起，我已拍摄所有风声，在远方把你击毙，用的武器是弓箭，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嘎外亚弟永远的永远，呜麻烦是我嗜好，你大哥度量太小，我大哥麻烦制造，哎，这些呆动的贵靠你讲丢丢丢丢是 only peace out， 这是全新的火，赶快把它藏起来放在口，对呀，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也没有我的帅，百年不退的快魔力的气狂卖，我这就没再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 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念你变成一种习惯，最近你一直在我梦里靠吧。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哦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今天的身份了。现场还有我们的 Uplife Girls， 大家好，我们是 Uplife Girls。 就算你垫在下面，我还是觉得很讨人厌。 为什么？ 你刚刚也有小声的加入他们吧？ 我没有小声，我大声的加入、啊。 你也大声的加入吗？刚刚、啊、有提到说你们是选秀出来的，然后你们有提到选秀又有一段那个。是练习吗？还是培训的？ 训练。 所以选秀归选秀，培训归培训。嗯，那时候选秀出来就是你们6个人吗？还是更多？ 有更多的， 有10个人。 对， 所以那时候选出来这10个人，就是他们上头人有说，你们10个要干嘛吗？就已经决定好。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10个人，然后就开始就是。讨论说自己适不适合就是走这个，然后就有些人就是因为有些是家庭因素，然后我知道有些好像是因为男朋友不想要他参加，然后就是有各种因素，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要负担家计，怕这一行可能不能赚钱，所以就、嗯、 但我有问题，比如像男朋友反对或是家里不适合，这个在你报名选秀之前不就是应该思考过的问题吗？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他们也是因为在训练过程可能发现自己可能 也不适 合，所以就找个借口 理由这样子。所以你们的选秀主要的关卡都是在比唱歌跟跳舞， 对，还有自己个人的才艺。 个人才艺你们都各自表演什么？有除了唱歌跳舞以外的吗？ 我是表演画画， 雨桐是画画。 对，我是雨桐。 可是画画你要怎么在那个比赛中展现出来？ 我就是在一首歌的时间，好像没有到一首歌，我就边念 rap， 然后边把5位评审画出来，就是 还要边念 rap， 很厉害。 所以其实今天一开始也可以说，我们经过这场访问之后，你可以画你们第七位新的成员出来，你也是可以的咯。 可以， 可以， 可是就是不是很近，因为很快，所以就是一个大概对 特写这样子， 就是。 Q 版的， 对 对，哎 ，Q 版平常我去那个观光景点，他都要收我钱的，他也是半小时画好给我，要一张收我。 可是他们那个还是比较精致啊， 哦， 对我就是一般线条，然后把五官位置抓得很准，就看得出来是那个人， 嗯，很惊艳就对了。 对， 所以除了画画，其他人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 悄悄没有想要挑战，就是你的才艺表演是算塔罗吗？ 他平常就在算， 可以哦。 对啊， 其实。因为可能评审会比较喜欢看音乐类型的 动态 表演，所以就没有了。我就自场 他上次有在节目上表演一个，就是蒙眼弹钢琴，弹古典的钢琴， 蒙眼 很酷。那但是那个不是比赛，是后来的表演就 对了，节目上，然后制作单位就说你看能不能试试看，然后结果发现 他可以， 对， 所以是临时 Q 他的， 对， 就是当天就问说你行不行。 超厉害， 就扒了眼盲。对， 塔罗是可以帮自己算的吗？ 其实可以，但是就不建议，因为可能我们的个人的主观意识会影响到， 所以你不能在比如说 I'm Black Girl 成团的那一天，你帮这个团算算那个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或什么，就是不太行。 超晚， 那 個、他自己会觉得要 团体都可以了，但帮我自己就不太行。 那其他的成员，他们都说他们很常找你算，他们都在算什么？ 你说呗， 什么都有啊， 工作为主啊， 对，是事业为主。 琪琪说他的人生现在就充满了迷惘，所以他最常问你的是， 啊、来你说，好好说， 就是工作， 你说我适不适合在这个圈子，我适不适合。继续想 之后的发展是怎么样、会不会好起来的？ 会不会好起来？这有明确的答案吗？ 就他给我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我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 在什么月份会遇到什么问题，跟有没有好运呢？这个月份， 哇，那。在你们这当中，我知道像比如说Kelly 或是雨桐，你们会 rap 会唱歌，琪琪可能会比较不擅长一点关于唱歌。那 对啦， 对，那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有谁是很辛苦的吗？因为毕竟这不是你本来的强项。因为一开始我玩票性质的，比较开心轻松的在直播，跟你真的成为一个团体的成员，你要出来，你要签唱，你要校园表演，那是完全两回事哎。 对，完全两回事。 那培训的过程你怎么克服？请其他人帮你吗？ 就是我会求救。就是我会问老师要怎么发音，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可能我是用错地方发音，就我有问过 Kelly， 就是说雨欣他怎么发音，因为我说我唱的时候我会很容易喉咙很痛，就是用错部位去发音了，对，但我自己是蛮享受跳舞跟唱歌的。 跳舞你是 OK 的， 还行啦，还算行。对， 那其他呢？像 Joy 或雅雅唱歌跳舞对你们来说会很辛苦吗？就当你成为真的你现在是艺人出道了。 哦，我是 Joy。 像是当初在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舞蹈，因为我像我之前舞蹈顶多只有跳过学校的啦啦队， 你说嘿 one two three， 表演出来有点太长， 然后就只有像这样子。但是真正进到这个培训之后，他才有就是教我们一些我们现在的 MV 舞啊，或是一些流行的舞蹈，然后才让我一步一步去加入这个舞蹈的元素在里面，就有点困难。 可是他除了唱跳以外，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很特殊的才艺。 什么？ 来你自己说。 就是我会模仿那个。 你先模仿，给他猜呗。 就模仿一个。 Kelly 他们一直笑是？ 你笑什么了？ 不是我每次，我想说默默的笑，我没发现。就是我会模仿一个时下很顽皮的小孩， 厉害厉害， 来猜猜看，来猜猜看。 时下现在是你要模仿，然后开放给大家猜的意思，就对了。 对，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我模仿的是什么东西。准备好了吗？好 ，OK。 小白，妈妈你回来了，嘿嘿，奶奶子姐姐，你要不要跟我去约会呀、啊？对对 对对对。你们明明是一个很年轻的团体，怎么会模仿一个这么复古的？ 动漫啊？ 因为我很喜欢蜡笔小新，然后我就是从小或者吃饭啊，就是找我心烦或者我想要休息一下，我就会开蜡笔小新来看，然后他就一直在持续的更新，所以我就持续的追踪他的每一集。 但刚刚那个真的很 像那个是非常完整的模仿。 谢谢。 怎么了？身为一个配音员，对于他刚刚 那模仿， 很棒啊，很棒！ 关公面前耍大刀， 很棒很棒。 马克哥也来一下， 马克哥来一下， 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 都这样子欺负新团员， 我都要欺负。 我们在给你展现才艺， 我们都还没看过新团员的才艺， 对啊， 来一下嘛。 学姐字好重哦， 对，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 最菜的姐姐， 学姐们说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没有什么才艺啦， 你是在开始模仿了吗？ 不行。 你说蜡笔小新哦、嗯， 没有，你可以随便一个给我们猜。 我跟你说，他很会模仿一个男歌手， 那个超不像，那个超不像的、啊， 是吗？是萧敬腾， 超不像。 想听， 他只要一个音，你们就知道他是谁。 他特别想听， 我想听。什么？ 什么？ 没有，因为萧敬腾最近常会这样子唱， 综艺节目上。 有， 模仿现在只准备了一个音，他还没 有准备一个音而已。 所以所谓的完整的模仿跟不完整的模仿，就在那边可以看出高下 的区别。 所以我才是最菜的那一个。 所以 Outback Girls 现在就是你们要忙着跑宣传，然后我刚刚有听到你们会上很多各式各样的综艺节目要曝光。那你们自己现在的直播事业还有办法经营吗？还是那个要先休息，就以那个团为主？ 嗨，我是雨昕。嗯。欸，我之前是大概一个月，就是每天播的话，应该会有播20天吧，30天里面应该有20天，可以有时间直播、嗯。可是现在就是变得 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应急出来，可能10天。或者是几个小时这样子， 就还是会你们还是会进自己有空的时候， 对，就是比如说通告回去，可能还是会播，还是会直播，因为大家还是会想要就是看你在直播上面跟你互动，对，然后听你唱歌。 那未来 Up Life Girls 呢？你们还会有第二章、第三章，还是这个团体会是有什么第二代？你知道很像日本什么 AKB48 或者 Up Girls 2这样子吗？公司有说什么吗？还是都要看你们现在的表现？ 看我的表现， 看我们的表现啊！ 对， 我觉得一代够了。很厉害，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成员啦， 对、啊， 我觉得这样很完整， 一直在精进， 不要再多了。 我很怕今天就是这个新成员加入你们，害你们回去要开检讨会。 不会， 你说被公司骂说谁对你们这样节目上乱搞的？ 胡闹！好，今天呢，最后想让大家听听《直接爱》这首歌。那谁要来介绍？平常都是谁在介绍？ 哇，我是 Joy。 那今天不要 Joy 介绍，今天换一个人介绍， 好，挑一个， 马伊姐挑一个， 挑恰恰好了，因为我觉得恰恰看起来平常就是很少被 Q 到的感觉， 因为他讲， 哎，对，他 讲香港， 他可能要用广东话， 我们多训练 广东话， 还是用广东话介绍，然后旁边帮他翻译，哇。 听不懂哎、欸，交给 Kelly， 你们就凭默契嘛，就假装听得懂。 好， 所以就是恰恰讲完，然后 Kelly 翻译。 好 ，Kelly， 我平常有叫 他会软班， 我都跟他学了一些广东话。 应该可以，展 现一下。 好，来吧。 好。 直接愛呢首歌咧，其實就係講我哋每一個人啦，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啲暗戀嘅對象嘅。咁我哋想將呢份愛咧，去傳遞俾我哋嘅暗戀對象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透過呢首歌《直接愛》去勇敢表達愛。 乱来就一 阵都 唱完， 很顺的就结束了， 太难了。 说最后一句，我想全部人都 get 到了。前面的1/3，你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他就是说呢，这首歌是一个非常轻快活泼的歌，然后又很甜美。那希望大家就是听了之后呢，可以去勇敢告白。那就是哎、欸，大家可以勇敢跟我们告白也可以。哎呦，然后多多支持我们 Up Like Girls。 这应该是你自己想讲， 乱掰的。 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可以跟我们告白。 对啊，所以除了追踪你们的消息，可以像脸书搜寻 Up Life Girls， 你们各自有各自的粉丝团，对不对？各自 有 宣传一下好了。 好 好，我 OK 哦。好，我是琪琪，然后我的自己的粉丝团吗？ 他是直播最浅的、 最菜的、 最菜的，然后人生有很多迷惘跟烦恼的琪琪。 我好， 可以去哪找你呢？ 你可以去粉专琪琪黄丽琪找我。嗯哼，黄色的黄，茉莉的丽，冰淇淋的淇。 好， 对， 下面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 Like Girls 的 Joy。搜寻我的话，可以上我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可以打。Crayon Joy 就 CrayonJoy， 然后我的 Instagram 也是跟这个 Crayon Joy 也是一样，就可以找得到我。 好的，琪琪是觉得可恶，我没有讲 Instagram。 对，你怎么知道？我想补充， 我从他刚刚好想要夺下麦克风那个欲望，我感受到了。 少讲了什么？ 年轻人的积极以及决心。 我要补充，我要补充。我的 IG 啊，琪琪的 IG 是琪琪 TV Q I Q I TV， 大家可以追踪，谢谢。 好的，欢迎雅雅。 Hello， 大家好，我是 Up Like Girls 的雅雅林怡婷，可以到我的脸书搜寻林怡婷，雅雅，一把，就可以找到我，然后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跟微博，都可以一样的名字都可以找到我。 好的， 谢谢。 Hello， 我是雨欣，我的粉专是谢雨欣 Kelly， 雨是一个玉，在一个大雨的雨，然后欣是心字旁在一个公斤的斤 Kelly， 然后呢，我的 IG 是 Kelly 0519TW， 所以你要生日了。 对， 下个月要生日了， 对，金牛座。然后那个我的 Up Live 直播跟我的 IG 账号是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到直播上面关注我。 好的， 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 Cha， 你们可以到念书的粉专跟我的 Instagram 搜寻 Chalia C H A E L I A。 我个人私信要求，想要听你用广东话再讲一次，就是刚刚宣传那个。 好好好大家好，我是 Chalia，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资讯呢，可以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里面搜寻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 CHAELIA。 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是我很着迷。 我突然很想吃菠萝油， 我听得懂， 感觉有 听到，我也有。 就找我的名 字，你想知道我的资讯？ 对，好了好，你们都好棒，好不好？ 听懂。 玛丽姐生气了，玛丽姐生气气。 雨桐。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桐，大家可以到 Facebook 粉丝页搜寻 Yuna 罗雨桐，就可以找到我。还有 Instagram 跟 Upline 直播，只要搜寻 UNALO 0125就可以找到我了。谢谢。 你是最近比较就是辛苦，还是你本来就是比较沙哑的嗓子？ 哦、oh, ，我本来不是，我一年前就是一直唱歌，就是直播，我一直。 对，这是职业伤害。 这听得出来，会替你担心哎、 所以我喉咙就是这几天又比较沙哑，可是也好一些了。 这真的需要休息，跟公司申请每一墙都对嘴。对，这爱足矣哦。 谢谢。 好， 最后就是我， 还有你， 就是欧马克，你可以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欧是欧洲的欧，马克是马克杯的马克，然后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我们现在录音间的那个座位配置就是 Up Like Girls 六位，就 什么是七位？ 就原本就是原本的成员，元老成员六位，然后欧马克就是在三的中间硬插进来， 包围他。 对，然后他刚刚一进来说我要宣传的时候，那个 Kelly 的身体是歪到， 哎、欸，你干嘛那么明显？ 还有你， 而且 我现在脚还 对，那么明显， 对他很怕靠近你啊，说哎呦，这个人很可怕，离他远一点。好，希望今天最后这个黄金单身汉，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单身下午。 我吗？我吗？ 对对对， 谢谢你们，谢谢 Up Like Girls， 谢谢你们。 新婚愉快，马克哥， 要直接爱哦， 直接爱哦。 想念你变成一种习惯，最近你一直在我梦里靠白。Yeah， 心跳的速度慢慢加快，每当我遇见你，让我更期待。 改变会实现在一辈子风 声晚安，说拜拜，连做梦都不孤单，轻轻闭上眼睛等你说早安。 Baby come 不要再等待， Yo Baby come 不要再等待， Yo 在我心里 I miss you and I love you。 Baby it's time身边不断堆积，呼吸变成日子里的最无意义。就算我能忘记呼吸，也无法忘记你。 是你让我忘记世界 ，baby。送你送给我可爱的 baby， 开心每天睁开眼睛看到 baby。我呆坐在家里，你却为我请假了一星期，突然出现给我生日惊喜。回忆第一次我们亲吻场景，心依然就是一直跳个不停。 Go 忘记呼吸，忘忘记呼吸，忘忘记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只要你的气息。 开春心情男话题，呼吸给现在的自己。 M4 双单曲音乐专辑送上 M4 白马王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 山本真人首度来台开唱，4月10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您来感受山本真人自弹自唱及现场乐队演奏的感动，还有阿萨咪及 Yuki 跟森山爱子的表演。购票请上年代售票或四大超商。第一娱乐， 我是张涵雅。 就爱电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一首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送给你咯，跟你说声拜拜。 你很棒，明天见，拜。